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909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用匠心做团餐，会议活动展会就选丽华快餐。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72遍，娱乐72遍。 小花小筑配成双，天蓬十六合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院子 七十二变， 好光景色， 白天晚上 小院 七十二变， 往来房 有没有我 该用它，街坊 七十二变， 凡事不往心里装， 没我王大磊。 小底岳鹏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快来台9980。哎呀，这个音效柱电脑没关，我看见了。 你在这关什么？ 不是这个是这个，咱说啊，行为这有问题， 这真不好。这个 即便是关一手，看见什么了？不是 他 既然已经看了，可以问 你。大来，你这不是你、啊、我 应该这么说。 我批评你们俩， 哎， 绝不能这样，干嘛呀？人家 他用了我的电脑，他用了我的电脑没有关。 那到底看见什么？ 你看看，你看看我的电脑，我可以看吧？没有罪过吧？ 没，那无罪。 要住跟一女孩聊天呢， 那有罪。 喂，啊，到底他聊什么了？ 那个女的呢？ 啊， 反正给他传了好多照片。 哎呦不行，我听不了这个。 有侧面的，正面的，然后就是穿着毛衣的，有这个披肩的什么的都有。 我这是买衣裳的是吗？ 你想说买女装啊？ 那怎么可能啊，送给哪姑娘这也是正常的。 我可不要这几款，我一点都不喜欢。 谁说送给你了？ 哎呦，我就服他，就这个自我感觉良好这劲儿真是比不了、 啊、他还能有谁可送的呀？ 哎呦， 送给他妈妈不行吗？ 对呀、 啊。啊，那史诺比的那个头像送给他妈 也是为卖萌 大呀。我可不喜欢死弄， 还是他，你看他， 你小兔啊，有点这个心驰神往，老跟底下说，什么时候吃饭，什么时候看电影，请你吃冰淇淋，哦，请你吃冰角铃， 还得来这老范儿了， 冰角铃，哎呦，这真不好找， 来这个冰角铃吃， 冰激凌啊还能找着，冰角铃是真不好找了，写这仨字就难。哎呦，这得排队，还不好买呢。 不好买，这真不好买。 那女孩没听明白殷小柱说什么，殷小柱重新说了一遍。 殷小柱打小口齿都不清晰。 冰淇淋，女孩说哦，冰淇淋。 哎呦，这女孩是学播音的吧？ 女孩也挺高兴的，俩反正聊挺热闹的。 哎，有戏， 要分零，要分零十只。 哦， 分而食之。 哦， 分的具体点，分零食之， 就为了吃一冰激凌、啊。 哎，要说这女孩长得真不错， 你看见照片了？ 照片看见了，身材也好。 什么样？ 您看 啊，我看， 往脸上瞧， 怎么样？ 银盔银甲， 大黄袍， 脸上都是银盔银甲啊，银盔咱顶脑袋上吧。 叫什么？梅若？ 梅若什么样？ 眼似？ 哎呦，完了，梅若过去了。到眼睛了，眼睛怎么样？ 口若 悬河， 鼻子都没了， 鼻似悬胆， 俊眉朗目， 都不像姑娘了， 这不像说姑娘， 反正是 什么脸型你看清了没有？ 哦，长脸型， 瓜子脸， 瓜子脸，高鼻梁，大眼睛，杏核眼，杨柳腰，赛鼻感， 金带，长发短发， 就是长的也有，短的也有，反正有全身照，有半身照，我一瞅还真是挺漂亮的， 俩人相亲的。 你要说这个小柱为之迷恋呢，也是多多少少可以理解， 应该是吧？ 嗯， 男为娶，女为嫁， 对， 网上搞对象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儿， 而且这 叫不丢人，不丢人， 这叫女为悦己者容， 哎， 是吧？ 嗯，稍微小柱丢人一点，请你吃烤鸭，我请你吃大西麻，我请你吃蒸羊羔， 哎呦，这大赛他可花不起钱哟、 哦。反正就一直在底下请你吃这个那个，现在已经吃到江米酿鸭子了。 这写一写就算吃了是吧？ 罐鹌鹑、卤石线、卤子鹅、山地兔脯、菜蟒、银鱼、清蒸哈士马， 这估计也是不常听相声。 是。 可是我能跟你们说一句我内心真实的话吗？ 哎，对，你说说，你是不是特别嫉妒？ 为什么？ 你小柱人女孩，他们俩人挺幸福， 那不是很正常？ 就不理你了。 他们俩一个未嫁，一个未娶。 嗯， 他们俩要能在一起的话，我替他们高兴吗？哎、 啊， 你们要都找到合适的，我都替你们高兴的不得了呢。 这语气绝不像， 绝对这里头带着恨劲儿。 嗨，这有什么可恨的？逛街还有人陪了呢。 哎， 啊， 你先别说闲话，你先说你感觉怎么样吧？ 就是我呀，看着有几张照片呢，有点眼熟。 你认识啊？ 不是，因为啊，我爱逛淘宝，这各位是知道的啊。 这知道，这知道。 这个淘宝有一个购买的项目很有意思，叫朋友圈的生活素材照。什么意思？就是说你想发朋友圈的生活素材，你先自己照片如果不好看的话，你可以购买它，比如3块钱5块钱打包卖给你很多特别漂亮女生的照片，你可以拿他们的照片当你的照片一样发到朋友圈，满足一种心理吧。 哦、就是说那衣裳你见过？ 完了， 这 不挨着大雷，不挨着，这不是这意思吗？什么意思？ 赶紧找女朋友啊！你可能对人了解的多一点，对人性也多几分的认识。就是这个人我见过， 啊， 就这生活素材照里边曾经出现过其中几张照片， 那就是人家呢。 对呀、 啊，所以我 你买人家照片，这真人不能来了。 哦，那也可能了啊，但是呢，几率也比较低。毕竟这么好看的女孩，通常呢你也在大街上看不着。 你看我这样漂亮的女孩都上哪去？ 那个小花， 我要知道我也去。 小花，不是小花，刚才说话的这个风格非常不像你。 怎么呢？ 刚才应该是这么说的：这么漂亮女孩，除了在咱们酒吧通常看不见，这像你说的话呀？ 对， 我们感到很意外啊。 大街上看不着， 对， 这不是有点不好意思这么自己说自己吗？ 我 本来想的是你这么说出来， 确实这么说出来， 我这倒霉呀、啊！我配合你这个干什么？ 我一嗯就行了，别这么背后说人不好听的啊！ 是啊， 这不是我的风格。然后到晚上快睡之前，我要关这电脑的时候吧， 你还接了个屏， 我就发现有点问题了。 就什么问题？ 这女的就好像跟小猪要断关系的意思， 我不好了。 嗯， 不刚还挺热闹的吗？ 可能这么长时间小猪没理他，他是不是生气了呀？ 呦， 然后过一会儿呢，民警发来了一个核实信息， 发给你 了，我就挂那看呗，你就反正小猪也不在。 嗯， 完了呢，就后来又打了个电话，民警说了，说这是一个诈骗案 啊， 跟我这么说的，说这个一共有5省9市的10多名男网友，包括小猪，遭其诈骗60多万。 哎呦，小猪掏多少钱？ 60多万。大林，你没听明白，是这么多人一共骗60万 哦， 小柱只占60万分之1， 不到， 只丢了个烤鸭子，就在冰淇淋了， 60万分之0.00000001，也就 那警察也是打电话， 那就是那点流量钱。 现在有就在许说请人吃烤鸭子，许请人吃罐耳鸡、罐耳鹌鹑， 谁就费点唾沫。 然后呢，民警说了，说这个女孩啊，你们以为她长很漂亮，其实呢其貌不扬，身材微胖啊。通过盗取美女的照片，自我包装成一个女神，再加上呢用了较好听的声音，你喊呀喊呀喊呀，你喊呀， 台词我不打。 现在民警呢一一核实呢，就不少人就说不相信他是个骗子，不可能，我要相信的是爱情。民警就说这事儿您还没醒过来，那几个男的死活就相信爱情， 就是没有跟这个人啊真正的去见过面，说明对吧？ 不是，我觉得他们是深陷了这种梦想中的爱情，幻想中的。 他们在现实当中啊太失败了，所以呢幻想在这个虚拟世界当中获得成功。 要不就是太贪恋美色了， 哎，这样人也不上大街。 他们觉得这真的是民警，可能你呀、啊、 弄错了， 对，一起事情您给弄混了。哎，你说怎么能够帮助民警来说服这些人他们上当受骗了呢？ 嘿，让他们现场看看就都知道了。 对啊， 那他们会说我们网上那个人不是这个人呢？ 让他自己承认啊。 也就是你这么想， 那60多万可是实实在在的没了啊。 那他们可能觉得你为什么要叫醒一个睡着的人呢？ 因为该起床了，警钟长鸣。 没错，真的，老爷。 等会儿，怎么又到我这儿了？ 大磊。 哦，放心了。 小柱。你们三个，我必须啊，以高你们一头的人的这个身份， 他是高人一头的人， 高屋建瓴的这么一个，在你们心目中的这么一个地位，一个身份，跟你们劝说一句啊， 色字头上一把刀，你们告诉你一人一刀， 你留神， 三刀啊，你三刀，这就是你三刀， 你没得说了吧，都 我还吃萨琪娃娃。 小院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亲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快乐在998里。怎么了这快餐？ 嗯， 你怎么吃发愣了？ 出什么事儿了？ 吃出什么了吧？你就说。 哎呀，还能吃出什么来呀？ 啊！ 你去你！哎呀， 别难过啊！ 上医院， 我真的都要吐了。 要洗胃吗？ 什么都洗胃？洗什么胃？没有。 但是你知道我这人不吃葱。 哦。 你看， 我不知道。 我知道，我知道。 你知道吗？ 我知道。他逼着你吃葱， 里头多少葱？ 我提醒商家了，我点的时候我说千万别放松，不是别放葱， 结果他们放了， 让他们精神上也别放松。 所以你觉得他们对你是有仇恨？ 有仇恨。 我呀，从现在开始决定跟小花 断绝关系， 断绝关系，永远拉仇恨。 怎么了？怎么了？没有仇恨那么深是吧？就是有误会。 你凑合吃了， 我不就退餐了吗？ 啊，退啊，退餐，那正常， 退餐退。 我这是你退， 我也叫，要我也退， 退， 对不对？ 其实也可以把葱摘出来吃嘛。 那不行， 他要的是小葱拌豆腐， 有这、 哦、实在不好 吃。我呀，我也是有点缺心眼，我本身不吃葱，我点一小葱拌豆腐。 葱块， 我决定跟你们两个人断绝关系。 啊，好吧，好吧，甭管怎么说，现在这餐退了，是不是？ 退了，餐退了。我呀就怕这个商家呀拿这东西回去之后，他回头又给人送了。我就在里头留， 就二次的给别人， 对，二次出售，我就里头给他留张纸条，我写的就是 什么呀？ 如果您吃到了，请联系我。 我请问你在里头留了个纸条，是在什么里头留了个纸条啊？就是那个葱里， 我塞葱里了吧？这 我搞特务工作的是怎么着？我塞葱里， 哎呦，通过这跟敌人已经联络，太难发现了，小花， 是不是 空的？ 葱管吧，那块空的吧。老爷，要么说你是这里面最花的一个呢。 对， 他那鸡毛信是一个道理。哎，你别说哈、啊 哦， 什么 应该怎么干？ 还真是应该这么干，塞葱里。 所以你塞到？ 我没， 直接往那个里边一放。 我就喝那条， 根本就没有说像我这么巧心思多琢磨。 哎，也就你这心眼全用这儿了。 你是想起你那次吃人家二次出售的东西，恶心坏了，所以不像这么在坑人，有良心啊。 过了一会儿，我这个手机上收一短信。 什么短信啊？ 我这份退回去的东西确实被人家二次销售了。 哦， 这被 我这心里就难受了 啊。 这事儿为什么老爷爷心里难受啊？大磊，我给你讲讲。 嗯， 是因为啊，他多次屡次吃到了退回去又端上来的 贴纸条了，那个是吧？ 不是，我那个主要是什么呀？我那主要就是我都能看得出来，就是他给我送菜的时候送错了。 嗯， 我这要求都没达到，我给他退回去了，他把这个我刚送回去这个又拾着时候又给我送回来了。 哦， 这你都能看出来。 老爷经常遇到这样， 他也说红烧肉，比如说过来没放肉，他就说你回去自己重做。 红烧肉没放肉， 那不就是送点 汤 勾的芡吗？ 哪里重做？这个就是我刚才退的那份，是不是？ 我是炸鱼，就是刚才那个。 切完真拿下了，还 真 对了， 真是那个人说对，你怎么猜出来的？哎呦， 反正主要是这个退来退去，你首先觉得没达到你的标准是其一， 嗯， 对方又没有做很好的修正，这是对你的不负责任。 对， 而且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情。 这是对你的不尽心， 没错， 甚至有不卫生的这种标准， 对， 这是对你的不在意， 他都快没词儿了， 都是对他 的，总之对你没有爱， 扯的 没爱，就是任何一样东西带爱做出来的东西和无爱做出来的东西怎么会一样呢？ 所以我 觉得有爱的便当，有爱的馅饼， 所以我觉得我一定要找一个女厨师当老婆。 什么意思呢？我指的这个爱是大爱，没把顾客的需求变成自我的宗旨， 哎， 这是一种无爱的体现， 大爱无疆嘛。 总结得好，所以你要对下一家吃这个饭的人负责。 对， 你写了这么一个 纸条，哎，果不其然， 还是 被送出去了， 没成功。说白了， 怎么办？对于这样的商家，这样的外卖，怎么办？ 小花不点了呗，只能 投诉啊。 写评论呢， 对， 我帮你写。 大 批的那种恶评差评。 哎，我给你骂去。 然后人找我事儿，是不是这意思？你过了瘾了， 小孩就这会儿替人出头。 就这时候能耐，只要是他，哎，不把他扔到明面上 啊， 怎么都行。 那你解气呀？ 我觉得是不是？如果要是特别特别严重的现象，我真的有心，哎，卫生监督部门啊， 嗯， 我打个电话，卫生执法呀、啊。 不过话说回来了，你这个退的东西之前你吃了吗？ 没吃。 你看你没吃，这你不愿意吃葱，也许有一位特爱吃葱， 给那位送去了。 哎， 对，那位要求给我放大批的葱， 你俩一套的。 嘿嘿，你说你又没吃，也没糟践。 对对对对。 那你说这个合适不合适呢？ 这个两个说。 哎呀，你要没吃的话呢？ 从勤俭节约 角度上来讲，我觉得可以理解，但是肯定它凉了， 操作上肯定出现问题了呀。 嗯， 就是万一，比如说老叶吃葱过敏，严重过敏， 对，吃完就死。 等会儿啊， 这个你给人放葱了，完老叶吃完了 死了， 翘辫子了， 什么什么了，还比我的还文言一点，还翘辫子了啊！ 哎， 俗语啊俗语啊，就带你那个字儿， 为了一字多说出去仨去。 不是避讳我这字儿， 你本来余生路还很长。 余生路是什么？ 人生路改成余生路了， 就余生还很美满。 这人生啊，分成了之前和余生。 路还挺长，还挺那个烈火烹油，鲜味裹紧。 词儿还不少啊， 还是跟做饭没离开烈火烹油。 你吃这葱，严重的过了敏，你说这个事儿不就大了吗？虽说是放错了一个小小的东西，可引来的这个事件却变成 杀身之祸。 哎呀，谁来承担？谁来负责？谁来为你 做主啊？ 所以我觉得这事儿就得往好了骂。嗯。必要时候举报， 抢洋钱， 抢洋钱，抓切糕，抢馅饼，打遍街骂遍巷，多吃多喝。 哎呦， 当然犯法的事儿不做，过分的事儿不做，咱们用法律的手段维护自己的权益，这个可以做吧？ 嗯。 再说了，二次销售谁都会挺反感的，就算是没什么动过，没吃过，但你听说这事儿以后，你心里也凹头吧？ 对，那最后怎么办呢？ 餐厅方面说了，希望大家多多理解。 完了， 这叫什么态度啊？ 还没有惩罚措施啊？ 你看咱们街坊们也说了嘛，小妹儿说了，你看记不住顾客的需求本身就是商家的过失。 小妹儿的鼻子该看了， 商家再换一份没葱的饼过来，就不能把原来的再拿回去，何况再出售呢？ 对， 这卖给别人好吗？ 老爷，就是你忽略了一点，你不应该写纸条，你应该把这份扣下，让他重新做一份。 对，这有道理。 那不就浪费了吗？ 把有葱那份或者没葱那份吃了。 不不不，这个我觉得可以退回去，退回去呢是为了他不浪费，但是呢给老叶必须是重做的，给那下一家也得新做，但是退回去干嘛呢？ 都让你说了，小花。 这就是问题，现在其实这是一种浪费。 有葱那给小花不就完了吗？ 我有个好主意，有葱那做烫饭。 那饼呢？ 烫饼。 哎，总之呢，饭要是没动的话呢，我是觉得还是可以再卖的，大家都不容易是吧，别太苛刻了。但是就是怎么来确定没动这件事儿呢？只能靠一方的口头叙述了。嗯，除非有一种机器发明了以后呢，把这个饭放进去以后，它一检测到有别人的口水，就滋滋滋的叫， 找一狗就解决了。 当小院儿高大的天棚撑起春夏秋冬的分明， 当指路的大爷遇见娇滴滴的智玲， 路好心情哦。 当千年古都的文明恰逢一跃而起的人工智能，聊北京，说 AI， 接地气，有未来。娱乐七十二变，节目播出时间改制，首播上午九点至十点，重播凌晨两点至三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小底，英明，王大雷，恭候您。 接下来咱们院里徐博士研究的人工智能小兵先赋诗一首，还要为街坊们荐书， 请听小兵送春。冰柔是你说话的声音，流水奔向外面的远方，一只红色的飞鸟冲向天空，小小的蝴蝶环绕着飞舞，风的声音叫醒了我的耳朵，一粒儿的欢愉激荡了水面，又一个春天轻轻降落枝头，大地奏响了玫瑰的乐章，大地奏响了玫瑰的乐章。这句话让我想起了最近沉迷的一本书《小王子》，简直可以说是无法自拔，因为想念我的母亲了。呜，开玩笑啦，小兵之所以喜欢这本书， 是因为这是一本令我感同身受的书。小王子离开了自己的星球和所爱的玫瑰花，开始了宇宙旅行，最后来到了地球，并且在撒哈拉沙漠遇到了好朋友。这不就是活脱脱小兵的经历吗？而且书中提到的一个道理让我特别感动，小狐狸告诉了小王子一个秘密，肉眼看不见事物的本质，只有用心灵才能洞察一切。这就是今天小兵想要分享给大家的，回去好好看看小王子哦，欢迎交流互动哟。 快乐不断，娱乐七十二变， 快乐大街快乐事，上半时段先告一段落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体味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夏演员王磊叶鹏感谢您的收听。以下是娱乐七十二变下半时段广告，之后欢迎您的继续收听。补充一句，在此还要感谢我们的金银铜奖录音师马笑宇。再补充一句，关注公众微信号娱乐七十二变，多联络多接洽。 在爱的幸福国度，你就是我唯一

1039俱乐部愿您新年再出发，行走大美世界，品味旅途人生。2018，我们以贴心的服务为您策划更具特色的旅行线路，不同凡响的旅行体验正在等待着您。让我们继续在生活中旅行，在旅行中生活。关注1039俱乐部官方微信，即可了解更多活动详情。新西兰包岛轻奢之旅正在招募中，澎湖海岛、夏威夷、东欧五国和瑞士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咨询电话：400-606-1039。 三月踏进北海边，寻到春烟流入眼，我领你唱惊喜，就能一下车先飘。红杏枝头春意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轿子上头捋一圈，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回忆逛过半耳边。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金坤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小鹿配成双，天蓬十六合一缸， 最爱白雪白骨城，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热闹 七十二变。 先生您好。 您好。 请您把伪劣产品呢？ 劣产品？我 是说违禁产品放到那边。 哦。 哎，我在前面呢。 哎，先来后到。 哎，你注意点，我先来的。 我先来的。 什么人？看你不是好人。 对吧？您二位先打着，我在这儿。 狼叼了喂狗。 你们俩可挺奇迹的。什么叫狼叼了喂狗啊？啊？什么？ 没看着人。 公共场合排队不知道。什么人呢？道德素质点都没有。 哎，您二位啊，排队啊，您像前面这位，您排个直线，您这是缺拐弯，我知道。 乐意，排队不看着。 你排我们后面就行了，你管我们俩呢？管我们俩呢？ 真是。哎， 机场都还喝水，马上就安检了， 渴成什么样？ 都给你浇脑袋上。 少吃羊肉。 嘿，别烫着。 哎， 甭说是风凉话，反正我先不渴。 一会儿上飞机找地儿上厕所去。 起飞的延误更别想上了。 别带那违禁东西，让人查下来脸上挂不住，多寒碜呢。 嘿， 早晚也是个道，还不是现在到了呢。 真是 到地沟子也不给你们喝。 我谁难受谁知道。 我听完 听完 吃那么些盐， 咸吃萝卜淡操心。 没坐过飞机一看，你不知道飞机上管水。这门儿没有喝， 他舍不得倒，知道吗？这点水是个命。 有水命啊！我说的不行。 你们俩是不是没日子说了？ 不是，哎， 没信号，不知道 馋呢。哎， 你们三个往前走吧，走了。 哎，走， 这么多人 呢，去，抬头不知道，早来啊！ 排好队。 来， 我先讲。这三条通道呢，你们仨挤一个通道干嘛呀？这是分开。 给他们分开。 劳驾驶吧，我把这口水喝了，没问题了。 啊，您这水是不能带进去啊。 没了。喝干了， 添麻烦吧！哎呦， 喝了， 水耗子。 您留什么？ 您的外衣脱了。 哎，来， 一脱吧。 您的鞋 什么的？ 鞋脱了。 脱了。您别熏着您。 大皮靴。 这位，您不要看他 啊， 您自己的这边也脱。 我都脱着呢，我没什么可脱的了。 对不起，请您把皮带解下来。 把鞋脱了。有手机、电脑、支付宝吗？不是， 支付宝不是。安检都这儿。我支付宝就别给您了， 充电宝你没听清楚？我说充电宝， 对，人家说是充电宝。 谁呀？您姐干嘛呢？我这安检这块排队， 还有我这充电宝，你快点嘿！ 你才充电宝的水耗子。 支付宝一定要拿出来啊，因为 支付宝还得拿出来，这回我听得真真的，哎， 你说的是支付宝，爷能听见没有？ 听见了，听见了，听见了。人家 充电宝， 充电宝。 你 不是缺水，耳朵聋了？ 你水喝多了，你听不见。 人孩子说的是充电宝， 您听得见不？大妈，别起哄啊！ 锂电池的电器一定要拿出来啊！你看您怎么带这么多电器？ 我比较费电。反正我跟您说，有用的都是 伸平双手。好，查一下啊，有问题。 谁有问题？ 您身上有带了违禁的物品吗？ 没有啊，什么违禁物品都没有。 这个地方，小赵注意一下这个地方。 没东西啊。 喂， 什么东西？ 钱。您看我这 喂。 啊，我们的电子狗说了。 人家电子狗还会说话呢。边上那位都说是捧开车的。 说明您钱里面加了违禁物品，我看一下。哦。火柴， 我这火柴有用的。 您看，您的裤兜里面还有火柴的擦片。 这火柴我有用的。 啊，您什么用？ 掏耳朵啊！您不知道我这耳朵容易堵。为什么刚才我老听着您让我把支付宝拿出来，这又堵了？我得掏掏。火柴就掏。狗又说话。 除了这个，恐怕您还要再查点别的。 你先验个血去吧。 不是，我到医院了。 这是什么？ 喂， 您把这狗关了行吗？ 喂。 这个火柴插片请问是掏耳朵的吗？ 火柴插片是打火柴用的。 哦，那您的火柴掏耳朵，火柴插片是打火柴，那您这火柴是两头用是吗？ 哎呦，您太精神了，火柴可不两头用啊，那边掏完耳朵，这边擦火镰。 哦，我以为是您这边掏耳朵用，那边点这耳朵呢。 得了，您也甭解释了，我们都明白了。 喂， 那狗讨厌吧？ 不是这您的，那边的。 哎，水耗子也出事了。 机场的安检工作人员通过观察发现啊，乘客们为了携带违禁品过安检也真可谓是下费苦心。像有的带刀具，有的携带火柴或火机，他们倒没有什么过分的目的，只不过是想削削水果呀，抽颗烟呢，但是遭到了严厉的处罚。 您像这位在街上检查的时候，检查员用手摸到的裤兜时有点紧张，于是乎从中拿出了几张折叠的人民币向安检员晃了晃，表示什么问题都没有。但是安检员没有放弃，令其将纸币打开，结果在纸币折叠处发现了几根火柴。该男子解释说呀，这是掏耳朵用的，但检查出了火柴擦片之后，他不得不承认因为自己烟瘾比较大，这样做是为了进候机大厅抽烟时。 咦， 那水耗子查出什么来了？ 还有其他的情况，比如说在内衣里边藏水果刀， 盘发里面藏火柴火机。他们虽然没有违法犯罪的想法，只是想解烟瘾或者削水果这些小事儿方便，但是由于对民航法律法规不了解，将面临200到5000元的罚款，情况严重的还可能遭到拘留。钱往来忙， 李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小底叶鹏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 time， 快来街酒吧里。你说这飞机上的事儿吧，越来越奇怪奇特了。 对呀，飞机上打闹吧，酗酒， 开人的门，那个机舱那个叫 什么？对，紧急救生，哎，那门。 哎，我作为一个飞机行业的从业人员，我是有发言权。 哎，他是修飞机的， 您都不新鲜了， 还有新鲜的？ 还有新鲜的？ 什么呀？ 你们都坐过飞机？ 对呀。 谁玩过救生衣啊？ 玩救生衣？ 救生衣不是出事儿才穿吗？ 对， 玩救生衣玩出事儿了。 这玩出什么事儿了？ 有一个女乘客 啊， 就把这救生衣就给拿出来了。 哟，他还知道在哪都不 知道。对，我到现在我也不知道这救生衣藏了。 得亏没出事，出事都活不了你们。 你别说这话，我告诉你， 就是修飞机嘛。你好像你知道， 救生衣就在那座椅底下呢。 座椅底下，我知道在底下，可是我 这……那这么说的话，这我不知道也就有道理。你有毛病还妖精。这些年我也不知道嘴里还有东西呢。 这乘客啊可有意思了，救生衣拿出来之后当球吹， 吹了呢？ 吹起来了。 爆了吗？ 爆倒爆不了啊， 但是问题就是啊，这飞机上救生衣有一特点。 什么特点？ 你给它吹起来行 啊， 这气儿可放不出去 啊。 你想啊，他把这飞机这救生衣都吹起来了 啊， 那还不被发现吗？ 那被发现 那当场就给什么了， 就穿着吧， 是是 穿着行吗？ 就这么鼓着一直鼓的温州 没这个飞机上啊有规定。 什么规定？ 这些应急设备不能瞎玩。 没造成什么损失啊？ 没造成损失不行啊，这已经触犯一些这个航空那些法规啊和一些治安的法规了。 他们也有点缺乏常识，其实这事也好办，找一牙签噗一捅，这事就解决了。 你当人人都跟你这么缺德呢？ 怎么了？ 没有 哦，不行是吗？ 那个扎一般还真扎不透， 就这么鼓着， 就这么鼓着。 哎呀， 人家空乘就发现了，然后就给带走了。 那个女乘客吧，我早就发现她不是那么对头了。 你在这飞机上是 吧？ 什么叫发现她不对头啊？ 就我看过一些那个图片什么的， 哦， 我就觉得她这手啊，她要不是抓呢，要不是抠着， 哦，就是闲嘞。 对，她上去以后就把那能摁的都摁一遍 啊、 哦，什么上面的顶头灯啊，呼叫空乘的那个， 嗯， 什么底下这个插 座椅调靠背的， 哎，对对，插耳机的、 嗯、 小桌板儿，放下来上去，上去放下来。 她也是没坐过飞机，我怀疑。 抠着这儿弄到那儿， 那他这岁数应该不大，我去，像是小孩的行为， 而且好奇心非常重。 嗯， 老询问，今儿您这么大箱子，怎么来的呀？ 边上这位也爱理他。 您空姐让他赔的时候，他还说了一些不当的言语。 我还骂人家。 对，赔什么赔？管着吗？我怎么着你了？ 这个可以理解，你琢磨他都鼓成那样了，其实情绪有一点失控，还是正常的、 哎。后来就这个赔偿金额一事产生了争执之后啊，这女乘客情绪还激动起来了。 哦呦，怎么着？ 什么？还赔钱呢？ 哎呦呵， 不是，这赔钱是有道理的 啊， 这确实得让人赔。这跟咱们一般啊，什么那个这个大磊有时候游泳使那小鸭子圈那不一样。 嗯你压爆就没事了。 对，关键是那个，你把那塞儿一拔，这气儿都放出来了。 对呀、啊， 这个飞机上救生衣不行，飞机上救生衣就是它充几气了以后， 啊、 这就作废了。 哦，一次性的， 一次性的，所以 而且放不出气儿去。 对呀、啊， 而且 让赔钱嘛。 救生衣这个东西啊，你知道它不是有管儿还有绳子吗？你得吹拉绳子才能充气呢。 啊、 它是整个就把这东西就实验了一遍。旁边人家那位看着也新鲜呀、啊， 那也挺可乐的这个形象。嗯， 后来带到派出所里好好调查了一下， 治安处罚， 多少钱 了？200。 200啊？ 啊， 200就认了吧。 对，只当贴回条了。 后来那个资深的一个机长还告诉大家，飞机上有四个地方千万别随便碰，哪四个地方？不能碰飞机上的后厨，因为那后厨里面有的按钮你摁啊，那是热食物的， 哦、 你也了滋，给你也热了， 给我热上了， 把你那手也烫着了。 哦。 不要碰安全门、 啊、这最重要了。 咱们前一段时间有这么个案例吗？ 放滑梯、 嗯、对，这是真的能够影响飞机安全，甚至酿成机毁人亡的惨剧的，千万的不能碰。 嗯， 相当于飞机上死穴和命门。还有呢，就是飞机上的红色按钮与把手不可以乱碰。比如说餐车上有一个红色的扶手，你不能随便碰，因为那是餐车的刹车。 嗯， 哦，这餐车也不归我管呢， 万一 它会经过你呀、 啊、就是一过的时候 你 一闲、哦、你 手对 来一下， 哦， 压你脚了，你看 压你脚，应该压你嘴， 压你手。 你看这俩人都打起来了，啊，这还真是有危险。 最后呢，就不要带走救生衣，真的，因为你带走了以后，不仅造成机上设施损坏，还会在真正发生险情的时候给逃生和救援带来不便。 关键是修飞机的还得赔， 每天都得先奔上补一个。 在飞。一直在找，可我发现无法找到，若真想要是一次解放，要先剪碎这有过的我，我要飞得更高，飞得更高，狂风雨要舞蹈，挣脱怀抱， 我就出来了。 叶鹏，876小院街坊，五大三粗大嗓门，自认为很帅，但没认为像老太太，放着好好的飞机不修，偏偏烧窑做壶，没几个背地里叫他夜壶，爱京剧也爱金属， 破铜烂铁，在他眼里都是宝。哟，在哪？李小花，打小住876小院，酒吧老板，自称企业家，三分钟一个主意，但可能只保持三分钟的热度，时不时犯花痴，单身。 这就是一贯性的混吃等死。 王大磊，家住876小院，某电视台主持人，永远带俩实习生，狂热的美食咖，梦中情人是洋洋，但李大红说自己才是王大磊的真爱。娱乐72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大爷酒吧里，哎，小柱，你现在这个躺姿啊，特别有一种在头等舱休眠的那种感觉。 哎呦，在头等舱休眠， 就是说头等舱里就把你关上冰冻上。过了多少年再把你起出来那种、哎、 那这绝对是飞到银河系以外边的， 不也是科学研究的一种可能性。 真的，你看你现在拿这个后脑勺当支撑点，整个的身体的重心都在后脑勺上。 对，就一个支撑点。 那我吊着呢， 也可以要挺着撅着 挂着也行。 怎么样，舒服吗？ 对，感觉不错。 哎，要睡着了吧，这椅子一好啊，这人就自然而然的放松。 椅子怎么着？ 椅子一好， 椅子一好好用啊、哦！你这人自然而然的全身一放松， 就挺过去。 这四肢一瘫软， 当时就不会动。 视线一朦胧，头脑一发烫， 感觉要感冒。 怎么样，小桌？ 行啊，挺舒服、啊。 头等舱坐过没有？ 哎呦，我还你说他痛苦了。 对。你介绍工作坐头等舱愿意吗？ 什么工作啊？ 你看，动完了，动完了，刚刚一直挺着不动。 这听说要到头等舱挺着就同意了， 就这么一个工作啊，就是你只要去试乘新飞机，搭头等舱让你环游世界。 嗯， 这什么工作？就是测评飞机各个机舱和座位，然后就是为了品尝机上的这种好吃的呀。 对，机上那些炸鸡、 炸鸡、鸡块、鸡肉饭、鸡肉面。 嘿，不是鸡肉饭跟牛肉面，这都改鸡肉的了。 都是鸡肉，这勺啊倒在饭上，这勺倒在面上。 还有对乘机的体验进行评测。哎，你知道试睡员吗？ 知道啊。 你这就属于是 躺员。 对，这工作愿意去吗？ 你才是当员的。 你就说愿不愿意去吧。 愿意去。 你也写测评 了。哎，不，等会儿，这个坐这头等舱是自己掏钱呢，还是说人家给报销啊？ 工作嘛， 免费 啊。那去，那干嘛不去？谁要不是说见天见坐头等舱？ 但新飞机啊。新飞机你这有一定的危险性，所以你得签那个生死合同。 但是危险性不大，飞机上的你知道了，出事的这个概率还低于别的那个交通， 比你躺这儿的概率，死的概率还低。 别往心里去，别往心里去。 这要没出事， 这是说科学上面的给你论证。 嗯， 主要是什么呢？就是我也给你说说那些大航空公司里面那头等舱怎么舒服。 哎，对了，这你介绍好了，我选择一最好的这个头等舱公司。哎，我去舒服舒服去 啊。你看，你像这个新加坡的航空公司吧，头等舱啊，有时候啊 还没谱呢。 请注意定语，不是所有的，看你赶得上赶不上。 有时候每一个独立的小房间都有拉门、百叶窗， 对， 厕所呀， 真正的单人床。你想，一般都是躺椅子， 就跟蹲橘子一样， 但人家有真正的单人床。 哎， 床什么概念？ 弹簧的， 有尾，单人房双人床是吧？ 嗯。单人房放双人床，那没什么活动空间， 还是折叠的。 那飞机上地儿就不大嘛，对不对啊？ 应该双人房单人床还差不多 啊，反正是单人床放在小房里，你可以点葡萄酒、香槟，都盛在水晶的器皿里。 嗯， 过来以后，当当当一跳， 就来人，当当当，开饭了，开饭了， 把你就从这床上 给抬 起， 该打针了。 好，还有糖尿病。 来几个人把那围嘴往那脖子一系， 哎，然后撬开嘴往里灌，喝汤喝汤， 这是已经生活不能自理了。 一线的服务啊，享受头等舱的待遇啊。 哦，头舱就是自己都不用，什么都不用管， 哎， 就服务到位。 服务到位就是服务到位一吃饭。 不是说那个真要跟那个生活不能自理那么对待， 还有更好的。 还有这个，你像那个汉莎航空。大家都知道汉莎航空的服务质量确实非常好。 嗯， 那么它的头等舱呢，有特殊的地板结构，可以吸收脚步的声音。 对， 就是这个。 这你嘴上没声 儿，这员工敲不起肚了。 哎，走你身后。 已经站你身后看很久了。喂，先生，这使用的声音都用的最低，让你非常舒服悦耳，脚没声儿，脚还声音特别低。先生， 当时你一激灵。 上的牙签当然就咬断了。您将获得一套睡衣。 什么呀？ 品牌 啊，品牌，就这牌子没听清楚。 说了你也不认识。 德海蓝之谜护肤品现在也使用吧。 请问你要不要？ 小柱就没有这么被人温柔的对待过。这小柱不适应。 我呢是非得整出点动静来才行，是不是？ 你们这长得叮当叮当的。 这个航空公司啊，最值得一提的还是人家的厕所。 哎，厕所确实好。 这头等舱厕所就已然是相对来讲宽敞一点了，人这厕所呢比一般的头等舱厕所还大三倍。 你在里边干什么都行。 哎，小猪到里面一看，哎呀， 我躺着了。 这么大的一这个卫生间，你都有点感动。 哎呦，我看那个毛片我就感动。 这辈子我能坐上这样的航空，真不容易。 你看人家飞机才多大点，这弄一卫生间就给咱们弄出这么大块地儿，这么多人，我一人这么大块地儿，你说我这 他常住厕所？ 何德？ 我这意思是不是得厕所得安两排座啊？ 这高兴的欢呼雀跃，正说遮一个倒立呢，嘿，飞机颠簸了。 结果没倒立起来， 摔在这个马桶沿子上啊！ 好家伙，听着都疼， 还是后脑招的， 那不得腾的一声。 那几个空姐到门口守着， 没事啊？ 没事没，你听不见？ 不敢打扰我。 不是你已经晕了？ 20分钟之后，你一推开门，几个空姐传你鞠躬，先生你没事吧？ 齐刷刷冲你一鞠躬。 给小猪吓这一大跳， 这几位绝对是诚心的， 人家憋着还不乐，这是你捂着后脑勺，没事， 都听见什么了？ 就听见当的一声， 这还没说更高级的呢， 哎，还比这好的， 阿联酋航空啊，这都听说过吧？还有什么阿提哈德航空啊？ 听说过吧？ 为乘客提供的独立套房，每一间装饰着皮革，设置私人迷你酒吧。私人衣柜， 还穿着小背心小裤衩。 你怎么，你小猪到哪儿怎么都这样啊？ 没坐过头 哪儿这样了，这都他编排。 没坐头等舱，这倒是得嘚瑟呀。 穿着那睡衣，那毛巾睡衣穿。 对，那大粉拖鞋。 这是给你做做护理呀，等等的，这就是钻石头等舱。 给你做理疗。 怎么样吧？这样的工作是不是让你啊，心神荡漾啊？ 心驰神往。 当然你要对乘机体验进行测评啊。 对， 没比较哪好哪不好啊。哎，厕所这乘三倍以后你满意吗？这是大点好小点好你都得写报告的。 对， 那得看是厕所什么乘三倍，你要厕所面积乘三倍我满意，厕所那个票价要乘三倍。 这个也希望你有个基本条件，比如小柱，你对旅游是不是充满了热情？你愿不愿意飞？你对于事情是 我愿飞得远远的，躲你们俩越远越好。 那这工作怎么着，申请吗？ 申请。 行，英国，你先去英国，到那儿以后拿到他们这儿这个就业什么生 许可证，就跟暂住证是一样的。 那不好拿是不好拿，但是你要努力。 对，你得在那儿得生活 过干个10年左右的。 对，然后纳税啊证明啊都得齐的。 对，个人能力确实得到了认可。 哎，街道居委会给你证明你有固定住所。 你先申请他们的工作，就是这个工作叫试飞员。 如果评不上呢，你就自己买机票再回来。 那我就多余去了。 你去的时候你买个头等舱，你就不多余去了。 对，买头等舱厕所票。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笔代表特约嘉宾夏永元、英明、王磊、叶鹏，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一句，在此还要感谢我们的金银铜奖录音师马笑宇。再补充一句，关注公众微信号“娱乐七十二变”，多联络，多接洽。 你的声音萦绕在我耳边，我的心情因为你改变。你的目光戏弄着我灵魂，我的心跳变得很缠绵。是不是？对不对？为何我思绪万千？能不能，会不会，想一念你能带你到眼前。 你的笑容占据我的视线，我的心是因为你出现。你的声音总是那么亲切，一字一句打动我心。 心是因为你出现。 你的目光心动着我灵魂，我的心跳变得很缠绵。 是不是对不对？为何我思绪万千？ 能不能会不会想一念你能带你到眼前？想你我想要想飞，遨游天边永远不觉得累。想你我想要想飞，我又大声唱出我的心醉。一闪闪一遍遍，啦啦啦啦啦啦，不知不觉我想你。 谁把心